好就大家復活節假期呢仍然繼續呢就睇呢個探險隊1842呢證明你嘅假期過得好充實啦。總比去貝澳露營找不到呢個露營地點呢就開心得多。 梗係啦。 係啦咁今集我哋講嘅題目同大家都我諗包括你自己本人或者你嘅細路都有切身關係。就是、香港教育喺開埠初期嗰個發展。咁點解呢就係、是、我成日覺得香港能夠同內地有個區分呢唔係淨係話變咗殖民地之後就唔同，其實係殖民地之後點樣經營香港。 嗯， 咁經營香港好多人就話淨係商貿，其實唔係，嗰、那個只係最表面嗰陣。你後面係要軟件噶嘛，你商貿係要人才噶嘛。咁所以英國好早期成立咗中央書院咧，其實就培養咗好多咧係能夠通英語，亦嗱要記住啊，中央書院，我哋唔好以為佢全部教鬼佬嘢。其实他们这些包括皇家书馆好中央书院好呢 是教很多中国传统东 西的。是啊这个补充一点这个中央书院呢早期呢其实就是由那些所谓的皇家书馆发展出来的。 演变过来 是啊。皇家书馆最早期又怎么演变呢其实就是一些波波斋真的读三字经啊千字文啊百家姓啊跟住呢又读这个四书五经是这样来的。 华叔好像都是皇人的好像。 是黄人的华叔是黄人的都很后期的。 689是英皇的。 啊没错。 英皇扑街的。 英皇 是英皇。 英皇英皇。 Kings 和 Queens 嘛。 是一个 Kings, 一个 Queens。 中央书院是 Queens 嘛。 Queens College 嘛。 Queens, 应该是香港最早的一个官立 学校。 官立学校。就其实呢这个中央书院早期呢它是这样的。是重视中文多啲嘅喎， 我呢度可以讲下佢嗰啲时间表。原来嗰阵时咧，啲细路翻学咧系朝早六点钟， 咁早 翻到下昼四点钟嘅。大家去计一计，系啦，全日制嘅。咁啊，上昼咧通常就系学中文嘅，即系头先你讲嗰啲三字经啊，千字文。 哦，即系教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道嗰啲。 然后下昼先学啲英文嘅，同埋一啲即系世俗嘅学科。 系啊， 阿细梁之前我听你讲过话，好似你都有 study 过当时啊史超域改革中央书院嘅学制同埋个课程系咪有同而家嘅有冇分别？ 其实冇乜太大分别嘅，最主要嘅原因我觉得咧就系世俗教育咧，就首先佢就将宗教教育嗰个成分减少咗。 嗯， 嗱呢个同我谂同教会办学有啲唔同。教会办学佢有个 mission 喺度嘅，佢系培养一啲教会嘅传道人嘅接班人。 系。 但是呢普及教育世俗教育呢就是什么呢公立教育嘛。公立教育是什么呢培养一个公民。 有实用价值。 是啦当时来讲就是讲个社会的个功能性啦。咁所以呢中央书院除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第二就是英文教育。英语教育的重视。还有很多什么呢是揾食工具算术科啦。地图测绘科啦。 地图测绘有什么 物理呢因为你想想当时是属于海运的年代呢。出海呢其实香港是一个贸易的商埠呢是一个远洋轮船的一个始发点来的。好多日本人要去欧洲要去美国呢其实他是由横滨坐船来香港是香港再驳船去的他们自己没有船去的根本是。所以香港成为一个世界航运枢纽呢是在19世纪的中期。那你想想那些船务啦货运啦保险啦全部都是世界一个 system 来的嘛。包括邮政呢佢都係万国邮盟都係一个用英语为主嘅 world system 嚟㗎嘛。咁你嗰啲人你唔可以读卜卜斋出身㗎喎。所以我就话你諗下啦杨渠云又好呢扎谢赞泰又好一系就喺船务公司做一系就喺政府嘅公务局里面啊做翻译啊书记啊等等呢啲嘢。佢哋读完之后呢中央书院呢正正因为佢有呢个功能呢佢就可以入到去呢啲所谓白领嘅行业。你諗下当时晚清嘅中国是仍然没有白领的行业的。 只有官。没人懂得去掌握英文。 是啦只有官。 做啲生意。 所以想想何东我们上次讲过了他考不到老师之后去了哪里去了粤海关做嘛。去了海关做嘛他是。 补充一点先杨渠云同埋。 他忍了很久。 谢赞泰呢就应该是。不是中央书院的。他应该是。 教会学校。 是他应该是圣保罗圣保罗。圣保罗书院。 保罗书院。 圣保罗书院的。是啦。 好似做改个名字是不是圣保罗 圣保罗不是他中间曾经执过。 执过 执过之后的人就。 初初叫保罗书院。 有几间有几间是。刚才讲回那个世俗教育。中央书院刚才讲过了张旺都讲过就是说是早朝头早呢就四个钟读中文的。跟着呢下午呢就四个钟读英文的。 嗯。 是。不过后来呢就 發現到咧，頭先講啦，要實用啊，要實用，而且要重英輕中啊，所以後來變成咗咩咧？就將呢個 會唔會有家教會壓力咧？ 嗰時主要應該係港督啊， 港督 講咧，佢就要點樣做咧？嗰時阿史超其實幾不滿嘅，佢就係將呢一個英文咧就擺喺朝頭早，中文咧就 即係最精神 由主修變成選修 啦。仲有一樣嘢就咩咧？後來咧就將英文咧擺喺朝頭早不特止，由四個鐘加到五個鐘。而中文咧就是、由四个钟变成两个半钟， 哦，开始慢慢向呢个英中迈进， 跟住再进一步系咩咧？最一步咧就是中文咧可以系 选 修科而咧系可以选修，唔一定读嘅。 哦，因为我知啦，咁样，因为好多中央书院头嗰十年嘅学生咧，其实系唔系华人嚟，好多系葡萄牙人啦。东南亚嘅人啦， 呢个系后系， 即系佢华人占嘅学生嘅比例，唔系我哋想象中以为九成都系华人嚟嘅。 应该咁样讲，中央书院早期嘅时候其实系华人嘅，因为佢哋要读波波斋噶嘛，读四书五经噶嘛。就系头先我讲过，就系将嗰个中文变成 elective 之后咧，咁就开始咧就系嗰啲嘅西人都会收嘅，即系都会收。咁所以呢一个改变，嗰阵时史超域咧系讲过一句好经典说话，好白嘅。佢话咧要重视英文，点解咧？因为英文咧系可以兑现钞票。 哦，呢、這个到今日 而家都系 系嚟自一个天水围嘅公屋嘅新移民嘅父母，佢都系拥护紧呢个史超域嘅理念。 系系， 所以你搞乜嘢母语教育啊？真系。 我有个补充添啊，呢度直情系史超域咧喺佢个交俾政府嘅报告书入边咧，就咁样讲，佢话中国人咧似乎净系对市场有金钱价值嘅有兴趣。 系， 同埋有个事实咧就系、是。好多嘅中央书院学生咧，系读唔够一年半载咧就退学噶啦，因为佢学识咗基本 就可以搵食啦， 系啦，可以去搵钱， 系啊，都 即系呢个系嗰个好悲哀嘅。 咁但系其实亦都好合乎当时殖民地政府嘅。 我邓家人阿妈，我送个仔去中央书院， 要俾钱 啊，我要交学费，为乜啫？我就系想佢搵到食，唔使做蓝领，然后变成一个白领啫嘛。咪呢个咪就 系 到今日好多父母对教育嘅睇法都冇改变过，我觉得 要赢在起跑线啊嘛，所谓 唔系就系 upward mobility 啊。 最紧要就 系 英文可以 最紧要英文系嘛，兑换钞票。 但系对于英国人嚟讲呢样嘢，佢都好乐意去做啊。其实喺1842年到即系1997年中间呢一段嘅时间入边，其实多次英国其实。丧失管治以至惊要香港要还返俾中国嘅情况。即係可能係由清到民国到到中共嘅部分。佢都係好担心嘅。其实反而我会觉得佢係 intention, 即係呢个讲法係兑换钞票就好实际嘅讲法啦。但係对个统治嚟讲其实好有帮助，因为佢训练咗一啲叫做小英国人或者叫高等华人出嚟。 咁固然系啦， 呢啲高等华人其实就系我要同英国拉近个关系，然之后发咗达， 系 咁我就同你呢啲咧就好有分别，好有区分。呢、這个所以我觉得反而中央书可能肩负起咗一个可以点讲咧统战嘅功能。 所以其实这个 即是香港大学后期成立香港大学的功能。 其实这点呢，其实史超域那时候他都已经看到了。那时候其实英国政府或者当时港督就要将中央书院由原本是传统的波波斋变成了一个英文的学校的时候，即当然就是要其实一背后的考虑就是他那个管治的权。喂，但是你用一种政治的手段去这样即是所谓的语文政策啊，即是现在什么 EMI, CMI, 的语文政策的改变呢，有一样东西就是说你要改变都要有人读，有人肯读的嘛。所以其实是互相配合的。一方面英国呢他的政治上他想将个英文推广来到呢，即是刚才李家宏所讲的，就是令到你是崇拜我的这个英国的文化等等。但另一方面就是说，喂，华人那里都很熟、哦、因为我读英文之后我真的有着手。 我想最主要是什么呢？很简单，你在澳门读葡文或者你在菲律宾读西班牙文，个分别是什么呢？当时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已经不是一个全球的贸易帝国。 不是主流了。 所以它那个叫文化殖民，就纯粹是什么呢？文化殖民。但是大英帝国是一个全球化的商业帝国。所以呢，你好像河东咁啦，你学完英文你就拍咗落去，就接通咗呢个全球嘅 Anglo-Saxon 嘅呢个贸易帝国。 个市场大咗几多少。 所以你唔需要读莎士比亚，亦都唔需要理解咩 都铎王朝的文学，我想都不会教啦，在中央书院。不过那个语文本身就是个目的啦， 工具。 语文不是工具，语文本身就是个目的啦。你掌握了个语文，你可以在汉口做洋行的买板，你可以在天津，其实很多中央书院的毕业生不是只在香港找食的。 回大陆。 是回大陆的通商口岸找食的。那你想想，你已经那些土炮就算好简单啦，你嗰啲咩强学会啊、万木草堂嗰啲，康有为搞嗰啲新学，其实都系卜卜斋嚟噶嘛，点会读英文啫喺嗰度？嗰啲所谓 自己都唔识英文， 洋务运动里边嗰啲西学，其实系最皮毛嗰阵，班友根本唔识英文， 同埋佢哋喺香港搵啲人上去教添，有啲 你一困起上嚟，你咪知道话香港呢啲咪坚嘅咯。 系啊， 我嗰啲淘宝嘢嚟噶嘛。 我讲翻个好有趣嘅经历，我呢日本嘅朋友，佢哋点样形容我哋香港人？即系嗱，我都好承认，就系我已经我比我爸爸嗰代嘅英文差咗啦。咁成日都，但系啲日本人对我哋香港人咧系同即系内地人咧系 另眼相看， 另眼相看嘅。咁咧佢成日话我哋香港人嘅英文系咩 ？Unbeatable 啊！ Unbeatable， 即系我哋嗰种历史嘅悠久咧，系已经系有个品牌，即系你系咩人啊？哦、I come from Hong Kong， 其实已经代表咗你英文系有一定程度嘅水平。 但系 对日本人嚟讲， 据闻系日本人嘅英文唔系好得。 对日本人嚟讲，但系日本人其实佢要发展英文嘅教育，其实已经讲咗好耐噶啦，佢都搞唔掂。 佢似大陆嗰啲强学会嗰种咯，你明唔明？佢用日语拼音嚟学英文。你就發唔到嗰啲音㗎啦 ，R 音我都發唔到。 同埋， 但我哋都係啲 one two three four 嘅啫。 所嗱，一般老百姓就喺通勝裏面學嗰啲所謂 pigeon English， 係 咩？ 梁敬兵英文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係啦，嗰啲就係一般嘅人。但係你喺中央書院讀嗰啲，唔係嗰啲英文， 爭好遠 啊！ 真係唔係嗰啲英文嚟嘅， 真 係係可以講到鬼佬英文 嘅，真係鬼佬英文嚟嘅，係啊。不过咧，我哋头先都讲咗好多中央书院，即系讲到官校系统啦。咁、但系其实咧，如果讲翻香港最早期嘅呢一个嘅教育咧，其实就系教会学校、 津校， 系津校系啦。 嗰阵时系咪算津校咧？ 其实未有， 津校系后来啲，但系或者咁样讲啦，教会学校其实香港嘅教会学校咧，第一间咧系边间咧？咁样 英华啦，系嘛？ 英原来唔系啊， 唔系你阿哥喺马六甲搬过嚟嗰间。 佢系1843年搬嚟，但系其实咧，1842年嘅探险队1842 系咯， 1842年已经有另外一间学校搬过，又 咁早 搬过嚟，系啦，呢一间叫做马礼逊学校，系啦，马礼逊学校 基督教啊。 嗱，马礼逊学校咧就系基督教，系基督教。嗱呢间学校好特别嘅，呢间学校其实系为咗要纪念马礼逊。咁啊， 我哋叫摩里森啊， 系啊系啊，后来译 Morrison 啊嘛 ，Morrison， 所以后来亦都另外翻译叫摩里森啊嘛，咁所以有个摩里森山，摩里森山即系湾仔嗰度咧，就系、是、原本就系摩里呢个马礼逊学校就喺嗰度嘅。嗱，呢间学校好特别嘅，呢间学校系咩咧？系因为嗰阵时阿马礼逊已经过咗身噶啦，咁就其实咧，头先讲英皇啦，呢个系英华啦。其实英华咧就比马礼逊学校再早啲嘅，不过佢唔系香港。 香港系1843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咧嗱香嗱其实不过系咁样讲，英华咧就好早嘅，英华咧就1818年，不过咧就喺马六甲系啦。咁而呢一个嘅呢一个马礼逊学校咧就大概系1835年， 就喺澳门， 就喺澳门嘅。咁如果係好地地道道喺香港建立嘅第一間即係 教會學校 嘅教會學校，其實就聖保羅 聖保羅書院， 係啦，聖保羅書院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係喺香港最早又搬嚟香港嘅學校係邊間咧？其實咧就係、是、即係最早嚟到香港著地嘅咧，其實就馬禮遜學校。馬禮遜學校咧，其實就為咗要紀念呢個馬禮遜牧師啦。咁啊，馬禮遜就係第一個。最早是新教的牧师，是中国传教的人。 好像都是翻译圣经。 是啦，他最早期翻译新约和旧约的。那他是英国伦敦传道会的传教士的。那后来他过身，那很特别的，这个有一个叫做马礼逊教育学会的组织，要纪念这个马礼逊而组成。而这个组织里面呢，其实当然有一些叫牧师，但更加多的其实不是牧师来的。佢所以咧，所以話佢係咪屬於一間教會學校咧，都值得斟酌。咁佢更加多嘅人咧，其實係當時嘅英商 啊，做生意嗰啲。 做生意嘅，而當時呢個馬禮遜教育學會嘅主嗰、那個會長係邊個咧？就癲地啊！ 詐騙商人， 詐騙商人癲地啊！係啊，佢捐咗好多錢咧，就喺 系 我唔怪之得毛泽东话宗教系人民嘅鸦片啊！ 呢个唔系毛泽东讲嘅，马克思讲嘅。 咁嗰阵时呢间学校咧，最早期系附喺边度？附喺另外一间女校嗰度嘅。嗰间女校咧就系、是、由呢一个郭士立嘅太太。 嗯， 咁啊，阿容宏咧，容宏咧就称佢做古夫人，古夫人，即系 我哋去过啦，郭士立， 郭士立个墓，你上次去过啦，系啦， 冲到隔篱 咯，系啦，系啦，咁后来咧，经过几年之后咧，咁大概40年度啦，1840年度，咁佢咧就开始就独立成为一间学校，咁、嗯、当时佢嘅收生都几困难噶。嗯，头先我哋讲过啦，即系而家我哋嗰啲名校啊，读英文挂冇人抢住啊，中产阶级啊，唔系嘅，嗰阵时咧全部揾啲街童。或者系嗰啲喺即系喺要 耕家人啊，系啊，嗰啲人啊，街童啊，珠三角难民啊嗰啲咯， 系啊，佢哋间学校就走去当时因为澳门啊嘛，咁、嗯、最近埋珠海咯，即系珠海嗰啲村啊，唐家村啊嗰班，喂有冇人读书啊咁样，咁结果咧就系一班啲街童嘛去读咯，其中有一个譬如阿边个咧，阿容宏啦， 嗯， 王胜啦， 即系呢 个王欢， 大清留美幼童， 系啦系啦，嘅 倡 议 者， 倡议 者 啦，系系啦，咁啊呢间学校咧就后来咧就系、是。办嘅时候咧，即系要独立之后咧，就特登去揾佢好重视啊，就特登去美国嗱、嗯，所以点佢所以后来同英华开片就点嘅，其实佢原本应该系同一个渊源嘅，后来开片嘅，咁佢咧就系去咗美国咧，就嘅耶鲁大学就揾咗一个高材生，呢、這个叫做布朗牧师。 哦 ，That's why 容宏就去耶鲁嘅真 系啦，冇错啦。咁啊，布朗牧师咧就嚟到做校长，咁啊，布朗牧师当时好后生嘅。咁佢發現到咧，布朗牧師好有理想啊！佢就覺得咧，佢哋咧正正就係頭先我哋講過嘢。佢話咧，我哋要將呢個教育咧係要即係將佢嘅西方嘅思想、西方嘅教育咧係要教育呢個嘅中國人。 嗯， 佢話咧，我哋嘅教育如果喺中國嘅外圍係教育嗰啲，即使因為海外都好多華人噶嘛，即係東南亞嗰啲教啲華人嘅話，佢哋係唔會去到中國嘅入邊，係影響唔到內地噶。所以我哋要。建立嘅呢個西方， 即已經有和平演變， 冇錯啦。所以我一見到佢呢種講法，其實就腦裏邊即係可能呢個擺明就係搞呢個和平演變嘅。佢話咧，要呢個教育要去到中國嗰度，要影響中國內部嘅人，先能夠影響到成個中國嘅思想，先中國人先能夠同我哋溝通到，係咁嘅樣嘅。咁所以最後咧，喺1842年咧，《南京條約》簽訂咗之後咧，佢即刻 就 即刻 走嚟香港搞學， 將呢個馬禮信學校就即刻搬嚟香港， 咪即係等於盧吉成立呢個香港大學一樣咯，就係為中國而立。所以話李克強嚟嗰陣時候，嗰啲咁嘅梁志雄咧就真係白痴，根本唔知道為中國而立係咩意思。為中國而立係為咗和平演變，中國而立，佢就漏咗和平演變嗰四個字。 咁呢間馬禮信學校就好勁嘅，因為你嗰陣時咧就嗰陣時嘅港督咧就係直情係撥到地俾佢，就係喺呢個灣仔嗰個地方，即係而家係摩利神山。所以點解摩利神山叫摩利神山？嗰陣時冇名嘅，咁就係因為有呢、這個 學校， 係有呢間 Morrison School， 即係馬禮信學校，咁所以咧就將呢座山叫 Morrison Hill， 咁所以咧就係摩利神山。 而家摩利神山工業中學 應該冇關係嘅， 同游泳池有冇關係？ 都應該冇關係。佢後來係點咧？因為馬禮信，因為咧後來咧經過大概係1850年嗰段時間，教會學校係出現咗一啲嘅困，整個香港都係嘅，就冇乜人肯 收唔到生， 收唔到生。咁所以咧，呢間學校係執笠嘅。不過咧，佢未執之前咧，布朗牧師都因為生活各方面就想離開，想走，咁、就帶咗幾個學生就去咗美國。咁一個就係容宏啦、王勝啦，同埋王歡啦。啊！呢幾個人就去咗呢一個嘅美國，哇！咁啊勁啦，容宏啊後來入咗耶魯大學啦。咁、另外王勝咧就係、是、去咗年紀，後來因為身體唔好就翻返嚟香港， 翻嚟搞報紙咯。 後來搞報紙，我哋遲啲可以有機會 立法會議員， 係變咗 立法局搞 先做肥佬禮，再做李柱明咯。 咁啊，王歡咧就去咗讀中小學啦嚇，讀完中小學之後咧，跟住咧就嗰陣時因為佢哋去美國讀書要有錢佬資助佢噶嘛，咁嗰陣時喺香港嘅有錢佬就話：喂，如果你呢幾個人肯去英國讀書嘅話，我會繼續資助你。咁阿容宏冇啦，佢繼續喺美國啦。咁阿王歡咧就覺得好啦，我就去英國啦。結果咧，阿王歡就去咗英國嘅愛丁堡大學就讀醫。 哦，愛丁堡大學。蘇格蘭去咗。 係蘇格蘭咯，係讀醫就讀醫。咁就係結果就成為咗一個都好出名嘅醫生啦。咁所以呢間學校，你知活用話後來就搞咗大清 留美 幼童啦，係啦 ，Burlingame Missions 啦，即係嗰個係第一間係嗰、那個即係、就是、馬禮信學校啦。但係對於成個香港教育影響得大咧， 英话都不能不提。 冇错。 即系利雅阁系嘛，我哋可以俾下利雅阁个样俾大家睇下先。利雅阁咧都系即系我浸会嘅其他老师，唔系呢个系何 演 利， 呢个 系何演利，演 利中学， 演利中学 嘅纪念佢。 应该我俾咗利雅阁，利雅阁系呢一个， 呢个唔系喎，呢个好似高士高 呢个利雅阁嚟嘅， 真系 利雅阁嚟嘅呢个 似呢个 吓。咁即系我喺浸会嘅老师啊，黄文光老师咧，曾经都有对阿利雅阁有好深入嘅研究啦。咁所以咧，即系 研究佢啦， 系研究佢啦。咁所以你可以打黄文光利雅阁咧，就揾到好多佢嘅著作。咁我哋都系今日班门弄斧嘅啫。 据闻佢都有睇我哋节目噶。 系啊， 系啊，所以你先谂呢个。 我讲错，我就不学无术。你哋三个都唔系， 都冇所谓。 黄文光老 师，佢学生冇所谓。 嗱，即系呢度都卖广告啦吓。即系黄文光老师咧，对于香港历史嘅研究咧，系即系好始至喺呢度入边咁啊。亦都对于教会嘅研究咧，或者牧即系基督教嘅研究咧，都系好深入。咁啊，所以咧，即系浸会大学历史系咧个好地方嚟噶。 唔准卖广告，收钱啊！如果唔系， 即系 cut 佢先。 系咁，梗系要吓好多噶。好多不要 好入翻正题啦。 咁你阿哥其实调翻转英话咧就有趣啦。即系其实调翻转头，而家我谂翻就系、是，咦，中央书院佢扮演一个角色。咁其实喺未有官校之前咧，就系、是、一啲嘅教会学校。咁利雅阁咧就系、是、将英话学校咧就系、是、喺马六甲嗰度运到过嚟。咁英话书院第一任嘅校长咧系米连牧师，米连牧师。咁其实利雅阁咧已经系第六任校长。咁佢系嗰时咧25岁。咁英话系做啲乜嘢嘅咧？其实系即系讲到明就沉啦。其实真系好似细良咁讲，就系、是、想训练一批咧。 和平演变中国人， 不是喎，佢系谂住全 初初系基督教噶，系啊，即系训练佢嗰阵时 华人嘅 华人嘅传教。嗱，其实咧英话咧喺嗰个马六甲嘅年代咧，已经系训练紧一啲，因为你知咧信基督教原本啲鬼佬嚟噶嘛，咁佢想将呢个基督教传俾中国人嘅时候，所以首先要训练一批嘅华人嘅传教士。咁所以喺马六甲嘅年代咧，已经系训练佢呢间基本上是一间嘅神学院咁样嘅格局嘅。嗱咁嗰陣時咧，其實係神學院。咁佢譬如佢嗰陣時已經訓練咗乜嘢人出嚟咧，好出名啊！一個咧就是梁發，第一個華人。 我以為梁寬添， 梁發即係第一個嘅華人嘅牧師。嗱，梁發勁啦， 翻譯啊！ 因為梁發最勁嘅係咩咧？就喺廣州街頭派勸世， 就俾咗一條友， 係俾咗條友攞咗去。 我哋有條洪秀全，呢度搞大鑊，死咗3000多萬中國人， 係啦， 跟住影響埋孫中山啊嘛， 跟住影響埋孫中山，所以梁發嗰下派傳單係好勁嘅。 如果唔派俾洪秀全，個歷史就改寫，係 嘛？另外一個 俾陳文可能就 另外一個咧，就喺英華年代都已經係喺度學嘢，就係邊個咧？就係、是、呢個何俊善。何俊善， 何俊仁咁 啊？何俊善另一个名咧就大家都知嘅，就系、是、何福堂啦。 哦， 咁何福堂系边个咧？就是、何启嘅老豆。 何启嘅老豆。 咁何启咧就 传教士嚟嘅。 系啦，系啊，系啊，系啊。咁嗰阵时佢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哋嗱，英话仲有一个劲嘢，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咧，阿马礼逊当年咧就翻译圣经啊嘛。 系啦。 咁啊，翻译圣经要印噶嘛。咁所以英话里边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嗰个印刷好劲啊！ 哦，将最先进嘅印刷机喺马六甲搬咗过嚟。 系啦系啦，咁当时佢劲印圣经，咁嗰阵时阿何俊善话说咧，就初初喺嗰个做印刷嘅时候，做下啲童工啊，帮下手咁样嘅，啊咁样嘅。咁后来就唔系啦，发达啦， 出版界大亨， 出版界大亨，印呢个书籍啊，呢个嘅报纸 啊，唔系喎，你话时话喎呢个。英华马六甲将呢套咁嘅先进嘅印刷技术带入香港咧，其实系改变咗香港传媒嘅面貌。 系啊， 因为佢系用中文嘅印刷， 中文印刷 噶，执字粒嘅印刷机嚟，系第一代执字粒嘅印刷机。 系啊， 结果就系咧呢套嘢收尾卖咗俾阿王胜， 系冇错，阿王胜， 佢就买咗，因为佢唔再印圣经啦，结果佢王胜买咗嚟咗嚟印报纸啊。就是最先进就唔系使雕版乜都唔使啦，系活字印刷。 系啊系啊， 其实报纸。 其实英话咧最搬嚟香港之后咧，搬嚟香港早期嘅时候，佢已经自己出报纸噶啦。有本叫有份叫夏以冠真啊，就系、是、英话出噶嘛，就系、是、系啊，都好犀利。 嗰阵时嘅英话其实比而家英话劲好多， 劲好多。嗰阵时基本上系一种尊上院校咁样。 夏以冠真最好嘢嘅地方，即系当然系李亚国主持啦，系咪先？但系佢。开创咗收钱卖广告， 系嘛？收钱卖广告， 佢系第一个收钱卖广告嘅香港嘅报纸，去维持佢嘅营运。 卖咩广告呢？当时 应该系同嗰啲 船旗啊、 船旗啊、货运有关嘅嘢。咁但系咧，即系开始就 咩咩华字日报，全部都系同船旗 有关。即系开始叫做即系收钱买广告，然之后派嗰个概念咧。都幾 即 係犀利 嘅，頭條嘅波就喺夏以冠精嘅年代。係 啦，夏以冠精嘅年代，所以呢個其實亦都係對於香港嘅即係媒體一個好大嘅衝擊。 我肯定係嗰套印刷機係對香港 好勁 嘅中文媒體嚟講咧，係 啊 好最先進嘅。 喂，何啟後來點樣發達都係靠佢，因為佢老豆因為發展呢個印刷術，後來有錢就買地。就发展地产，所以何启先喺中中宣读完书之后，跟住就去英国读个法律学，读个医学嘅学位之后，再读埋个 我呢个冇变嘅，到而家都系嘅。肥佬嚟搞传媒赚到钱就投资喺台湾啲地产， 系啊 一模一样嘅，其实 后来益埋佢个阿女婿啊，边个啊五廷芳系咧。 所以其实教育系改变咗香港嘅面貌啦，其实传媒都改变咗香港嘅面貌。 可以咁讲，冇呢套嘅西式教育，冇呢套嘅即系所谓公立教育呢，亦都好难培育出香港第一代嘅传媒人。你睇无论系南华早报嘅谢赞泰啦， 谢赞泰、 王胜啦、伍廷芳啦、黄涛啦，黄涛嚟香港搞报纸啦， 好重要，非常重要。 嚟香港搞报纸啦，循环日报啦。其实香港嘅传媒呢，亦都同头先我哋所讲嘅今集嘅主题，香港嘅呢个嘅现代教育呢， 系 有好密切嘅关系。 因为 系同步入嚟嘅。 系同步嘅。 即系话喺十九世纪中叶1842年之后 ,1843 年呢啲学校已经喺香港成立。然后到中央书院应该系 1862年最早 是啦。咁但係呢，同步出现嘅呢就係呢影响全中国甚至係辛亥革命好深远嘅就係华文报纸。华文报章。咁所以我就話今集我哋讲呢个教育其实仲好多题目可以 develop 落去。咁但係呢就时间差唔多，我哋希望下一集呢其实係更加多嘅内容呢係讲咩呢，讲传媒。因为教会教育、传媒呢三样嘢，可以咁讲，系令到香港嗰个精神面貌 系彻底改变， 彻底改变，而同内陆城市 好唔同， 分途而行，一路到而家都系，系宗教、教育同埋传媒，系啲三个 pillar， 即系三个支柱啊。其实系，咁我哋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就准备咗咁厚本书，都未讲晒。 下次再讲， 下次俾你讲先啦。 仲有圣保禄书院 嘅，系啊，仲有圣保禄啊，呢个圣约室咧， 系 嘛？嚟圣约室嘅校舍都系而家都系仲保存住，十九世纪嗰个圣约室嘅校舍嘅，其实 系啊。 咁好多地好多学校 提一提， 包括嗰个黄龙报啊， 系黄龙报，系 呢个中央书院嗰份校报啊，其实好耐历史嘅嗰份嘢， 系嗰份系啊， 即系最近闹出呢个风波就话校长逼佢哋去拆警察鞋，系个黄龙报，结果个报社个编辑反击，就话我哋唔做。嗱呢啲有吉事啊，真系，证明呢啲有传统嘅学校咧，就有个 heritage 喺度， 精神 系啦，有个精神喺度，就唔系话咁容易俾政治去改变。 下年系英华二百周年， 英华 书院二百周年，一百 即系喺马六甲 一八年啊嘛，下年系2018年。 咁我有呢度我喂作个呼吁， 如果你系英华嘅毕业生啊听众嘅话，就记住啦，呢个英华书院下年系呢个二百周年， 或者邀请我哋诶参加呢一个二百周年嘅 校庆 啊，咁我哋都会好开心咁样去纪念。 我哋 去探险 啊嘛，我哋英华系咪？ 我哋 冇啊，我哋 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再。